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二页，讲义请翻到讲义二第一页。一名阿赖耶识，何以故？由此事余生摄受藏隐同安为一故。我们正在讲解第八识众名差别，其中一切种子识及阿陀罗识已经讲解完毕，现在讲解阿赖耶识。一名阿赖耶识，何以故？由此事余生摄受藏隐同安为一故。人一名第八众名差别分成四科，这是第三科鬼三，是阿赖耶识。一名阿赖耶识，一切种子心识又有阿赖耶识的一名，何以故？是依哪一种意义来安立阿赖耶识的假名呢？由此事余生摄受藏隐同安为一故。此事就是阿赖耶识，身是指有情的根身，摄受是说阿赖耶识依住于根身，而能直受根身，使令根身升起觉受。藏隐是说阿赖耶识藏隐在根身中，而不远离根身。如果阿赖耶识远离了根身，有情就死亡了。同安为是说阿赖耶识与根身有共同安为的关系，根身有损益，阿赖耶识也有损益。由于阿赖耶识有摄受藏隐同安为三益，所以就假名称为阿赖耶识。请看讲义二的第二项。梵云阿赖耶此番名藏，藏有三义，一者能藏，二者所藏，三者执藏。梵语的阿赖耶在此汉地就翻译为藏，藏有三种意义，第一种是能藏意，第二种是所藏意，第三种是执藏意。关于能藏意与所藏意，在论中有许多不同的解说，我们先简单的解说三义。第一，阿赖耶识能摄藏种子，所以阿赖耶识是能藏。第二，阿赖耶识受现行杂染诸法熏习，所以阿赖耶识是所藏。第三，阿赖耶识被第七染污意识执着为内在的自我，所以阿赖耶识是执藏。故成为是第二卷云， 此事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一故，未与杂染互为缘故，有情直为自内我故。在《成为世论》第二卷有解说阿赖耶的意义。此事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一故，因为此事具有能藏、所藏与执藏意，所以才称名为阿赖耶，就是藏事的意思。未与杂染互为缘故，这一句是解说阿赖耶识的能藏与所藏意。由阿赖耶识中种子升起现行杂染诸法，这是阿赖耶识为杂染诸法的因缘。同时现行的杂染诸法又熏习阿赖耶识成为种子，这是杂染诸法为阿赖耶识的因缘。所以论文说未与杂染互为缘故。在这阿赖耶识与杂染诸法互为因缘的关系中，说明阿赖耶识的能藏与所藏意。现在以现行的阿赖耶识为中心来解说，现行的阿赖耶识能够支持含藏种子，所以阿赖耶识是能藏，种子是所藏。演培法师的讲记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如同仓库中藏有稻谷跟麦子，仓库比喻阿赖耶识是能藏，而稻谷与麦子比喻种子是所藏。同时现行的阿赖耶识受到现行的杂染诸法的熏习，能熏的杂染诸法是能藏，所熏的阿赖耶识是所藏。延培法师在讲记中解释说，现行的杂染诸法就是指七转世，因为能够复藏阿赖耶识，所以它是能藏。而阿赖耶识被七转世的杂染法所熏染复藏，所以阿赖耶识是所藏。又举例说明，就譬如人藏在草丛中，被草丛复藏，草丛就比喻现行的杂染诸法七转世是能藏，而人比喻阿赖耶识是所藏。赖耶被现行杂染的七转世所复藏。又《成为世论演密》中对于能藏与所藏意举出了三种传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阅读。有情直为自内我故，这是解说执藏意。一切有情的第七染污意识，执着第八世的见分为自内我。因为阿赖耶识的见分从无始以来一类相续恒常不断，所以现起了四常四一的相貌， 就被第七染污意识执着升起了我见，说自内我，意思是不执着为他我，所以说是自我，又不执着为我所，所以是内我，合称就是自内我。社论第一，异变三义，故彼论云，复合缘故，此事一名阿赖耶识。一切有生杂染贫乏，于此设藏为果性故。又即此事于彼设藏为因性故，或诸有情设藏此事为自我故，说明阿赖耶识。在《摄大乘论》第一卷中，以三种义来解说阿赖耶识的名义。论文中说，此事是依什么意义而成名为阿赖耶识呢？一切有生杂染贫乏，于此设藏为果性故。一切有生就是指诸有为法，简别不是无为法，无为法没有种子，所以无为法没有生灭。杂染贫乏就简别了不是无漏的清净法，而只是由惑业所生的杂染品法，于此设藏的此就是指阿赖耶识。在此阿赖耶识的设藏中，一切有为杂染法是阿赖耶识的果性。又即此事于彼设藏为因性故，彼是指一切杂染法。又即此阿赖耶识与所摄藏的彼一切杂染法为因性，所以能摄藏的一切种子阿赖耶识是因性，所摄藏的一切有生杂染法是果性，由因生果而建立了能藏与所藏的关系。这以上的解释是依印顺法师在《摄大乘论讲记》中的解说。那么这是一种种事合一的思想。而王恩阳居士在《摄大乘论》书中有不同的解说。一切有生杂染贫乏，于此设藏为果性故。他解说为，一切有为杂染贫乏，在升起现行时，能熏习此事，成为彼法的种子，设藏于阿赖耶识中，为彼杂染法之果性。即现行杂染法为因，所熏成杂染种子为果。又即此事于彼设藏为因性故，他解说为，此事设藏彼杂染法种子，由这些种子能升起现行的杂染法，所以此事所摄藏的种子为因，升起现行的杂染法是果。由于此事摄藏了诸法因果性，所以此事是能藏，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因果性是所藏。 这是一种种子与阿赖耶识非一的思想。或诸有情设藏此事为自我故。有情的第七染污意识缘此事，因为此事的四常四一相而执藏为自我。这个就是执藏意。也由于此事的能藏所藏执藏三意，就称名为阿赖耶识。解云：藏意三种别者，第一能藏，此即国法于因中藏，为事中种生现其事，然果不离能生因故。这是原彻书解释能藏与所藏意。前面我们讲的是以现行的阿赖耶识为中心来解释能藏所藏意，这里是以种子为中心来解释能藏与所藏意。藏有三种差别意义，第一种意义是能藏意，就是种子是能藏意，此即国法于因中藏。国法是指现行的杂染诸法，因是指种子，由种子能生现行诸法，所以说种子是能藏，现行诸法是所藏，为事中种生现七事。意思是说阿赖耶识中的种子能升起现行杂染七转事法，然果不离能生因故。现行的杂染七转事的果法是不能离能生的种子为因而自然升起的。第二所藏，此即因种于果中藏，为所熏种藏在能熏七现事中成因性故。第二种是所藏意，就是种子是所藏意，此即因种于果中藏，这就是所熏成的因性种子藏于能熏的现行杂染果法中，所以现行诸法是能藏，种子是所藏，为所熏种藏在能熏七现事中成因性故。必须由能熏的现行杂染七转事熏习，才能成就所熏的种子为杂染诸法的因性。由现行熏习种子，所以说种子是所藏，现行诸法是能藏。此处原彻书中原彻法师是以种子为中心来解说能藏与所藏意。那么印顺法师在社大善论讲记中也有提到，窥基法师是以现行阿赖耶识为中心来解说能藏与所藏意，所以两位法师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可以去参考。第三，我爱所执藏意，此即尽于能执中藏。第三种是执藏意，又称名为我爱执藏。由于无始以来有情的第七染污意识执着第八识为我， 爱要不舍。由于我爱为缘，升起执着，所以称为我爱执藏。演培法师举例说，如同金银珠宝的所有者，对于这些护藏的宝物，爱要不舍而执守，时刻都不放松。此即尽于能执中藏，能执藏是第七染污意识，所执藏是尽，就是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被染污意识所执藏，就是我爱执藏意。应顺法师他认为，在早期的唯识学定义阿赖耶识的时候呢，偏重在摄藏的种子识，到了后期的唯识学就偏重到我爱执藏意了。今依此经不同诸论，现在解深密经中定义阿赖耶识与以上成唯识论与摄大乘论又都不相同。未有此事，与有根深，能摄受彼为所依止，与彼藏隐与所依身同安为故。解深密经定义阿赖耶识是说，此事就是指阿赖耶识。有根深是指欲界以及色界有情的根深。阿赖耶识能摄受有情的根深为所依止处，使令根深能升起觉受。阿赖耶识藏隐于根深中而不远离，并且是与所依的根深有共同安为损益的关系。此即现世藏所依中，故名为藏。解深密经的意思简略的说，就是现行的阿赖耶识藏在所依身中，所以名为藏识。与所藏中一分之一，依以上的意思，所依身是能藏，阿赖耶识是所藏，所以此现世藏于所依身中，是所藏众多义中的一部分。故深密云，与彼身中住者故，一体相应故，住者即此摄受藏隐，一体相应同安为意。解深密经的经文由此事余生摄受藏隐同安为意，在深密解脱经中翻译为与彼身中住者故，一体相应故。C-beta 的大正藏文是以彼身中住着故，一体相应故。深密经中的住者就是此解深密经中的摄受与藏隐的意思，一体相应就是此经中的同安为意的意思。那么以上呢说明阿赖耶识完毕，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意名为心，何以故？有此事，色声香味触等积极滋长故。人一名第八众名差别分成四科，这是第四科，鬼四是心意。意名为心，第八识又称名为心，何以故？ 依何意义安立为心呢？由此事，色身香味触等积极滋长故。因为此事是见色闻声等行熏习成的诸法种子积极滋长的处所，也因为诸法种子的积极滋长，所以此事能够存在，因此称名为心。我们看讲义二的第三项，凡因执多，此番为心，有其多义。梵语的发音是执多，在此汉地翻译为心。心有许多意义。一，名即起，即诸法种，起诸法故，如成为是第五卷说。即起是心的第一义，在成为是论第五卷的论文说，佛曾经处处在经中说明心、意、事三者个别全表的不同意义。其中心全表即起意，意全表思量意，事全表了别意，而其实八事都有集起、思量、了别三意，但是第八事被一切现行诸法熏习，积集了一切诸法的种子，等到因缘成熟，种子又能升起诸法现行，所以第八事的集起意特别殊胜，因此就称名为心。而第七事恒省思量，第八事为我，所以思量意特别殊胜，因此称名为意。言等前六事对自己的所缘境界做粗动间断的了别作用，所以了别意特别殊胜，因此就名为事。我们在讲义一的第一项已经讲解过了。二，名积集，有其二义。一，诸法种子所积集故，如社论第一，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集故。二，外六境界积集滋长故。积极是心的第二义，积极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说，心是诸法种子所积极的处所。譬如在《摄大乘论》第一卷解说，第八世名为心的因缘，是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集故。现行的种种诸法能熏习第八世成为诸法种子，而第八世即是积集这些种子的处所，所以称名第八世为心。积集的第二种意义是外六境界积极滋长故，外六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而神太法师在解说的时候说，六根六识都由六尘中的法尘色，所以此处说六尘，其实就包含了十八界。心能积极滋长十八界法的种子， 真谛三藏在《摄大乘论》释中以三义来说明资藏：一，能令心相续久住；二，此心能摄持一切法种子；三，是种种法熏习种子，能变异现行为三界诸法。以这三义说明资藏。三，名采集，采集种种所缘禁锢。采集是心的第三义，能采集种种所缘禁，所以名为心。如《深密经》去查了《深密经》中并没有采集一词，而《深密经》中翻译第八世名为心的经文是：以彼心为色声香味触法增长故，六尘即是所缘境。第八世变现有情根身及所依的气世界，并且以根身与气世界为所缘境，这就是采集意。即五蕴论，在大圣五蕴论中说，第八世名为心，是有采集的缘故。论中解释说，阿赖耶识是最殊胜的心，因为它能采集诸行种子的缘故。阿赖耶识能摄持诸行的种子，并且以种子为所缘境，所以称阿赖耶识是最胜心。今依此经，依第二义故名为心，此有二义，一者积极，二者滋长，由色等境之所积极及滋长故。现在解深密经解说第八世名为心，是依上面第二积极义而说的。心有第一积极，第二滋长二义。第八世是见色闻声等诸行熏习成诸法种子积极滋长的处所，又因为诸法种子积极滋长能令第八世相续的存在，摄持一切法的种子，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就能现行为三界诸法，所以第八世名为心。若依《成唯识论》第三卷有七种名，此经四名外更加三名。在《成唯识论》第三卷中，随顺第八世不同的意义而安立了七种名称，除了《解深密经》中的种子世、阿陀罗世、阿赖耶识与心这四种名以外，还有所知一、一熟识与无垢识三种名称。三名者何？增加的三种名全表何种意义呢？一，如彼论云，或名所知一，能与染净所知诸法为一指故。第一名，如彼成唯识论说，第八世或名为所知一。第八世能与染净所知诸法为一指，所以名为所知一。是如摄论十殊胜中第一殊胜名所知一。解说第八世能与染净所知诸法为一指，就如同解说《摄大乘论》中佛说大乘法有十相殊胜，其中第一种殊胜是所知一殊胜。世亲是云： 所因可知，故名所知。所谓杂染清净诸法，即三自性。一是因义。释迦菩萨解说所知一殊胜，说所因可知，故名所知。众生所应该能知的一切法是所知，如果不能为众生所知，就不能说这一法是有。眼培法师认为所知解说为所应可知，是菩萨开示我们要修行的意思。好，因为下面接着说，所知即是三自性，能够了知三自性的染净，就能修行转染成净。好，所以三自性是所应知、所可知，因此名为所知。所谓杂染清净诸法及三自性，所知就是一切的杂染与清净诸法，也就是依他起性、遍计所知性与圆成实性三种自性。在《摄大乘论》中，对三自性的杂染与清净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定义所知相时，安立依他起与遍计执是杂染性，而圆成实是清净性。第二种说法是在辨别三自性品类时，安立遍计执是杂染性，圆成实是清净性，而依他起如果为虚妄分别心所分别，就成为遍计执的杂染性；如果为无分别智所通达，就成为圆成实的清净性。所以依他起是通于染净二性。一是因义，所知法的因是第八识，所以第八识名为所知一。此有二义。第一，第八识所摄藏的种子是升起染净诸法的清因缘。第二，第八识能变现根生器界等法，能够增上助生诸法，所以第八识就是一。此第八识所知一本身就是殊胜，所以佛说所知一殊胜。无性是云，所因可知，故名所知。一为所依，此所依生简取能依杂染清净诸有为法，不取无为，有彼无所依亦故。所依即是阿赖耶识，是彼因故，能引彼故，如其所应。无性菩萨解说所知一，说所因可知，故名所知。这一句我们在前面释亲释已经讲解过了。一为所依，一就是所依的意思。此所依生简取能依杂染清净诸有为法， 解说一为所依，是简别，要选取能依的杂染与清净诸有为法为所知。好，因为诸有为法就是由第八世摄藏种子现行升起的依他起法，不取无为，有彼无所依故。好，不选取无为法的原成实性为所依，因为无为法并非由种子所生之法，所以没有所依义。所依即是阿赖耶识，所依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是彼因故，是说阿赖耶识是杂染依他起法所依。能因彼故，是说阿赖耶识为清净依他起所依，如其所应，如其所摄藏杂染与清净种子相应，为杂染与清净依他起法所依。解云：世亲菩萨许第八世通与三性为所依之，无性菩萨唯与依他起性为一，不与遍计圆成为一。是彼因故者，与染分依他为一；能引彼故者，与净分依他为一。解云：前面世亲与无性菩萨的解说不相同，所以现在圆彻书在此做一个评论。从世亲菩萨的解释就可以知道，他允许第八世与所知三自性为共通的所依之。从无性菩萨的解释可以知道，他只允许第八世为依他起性的所依之，不允许第八世作为遍计执性的依之，因为遍计所执自性是没有自体的。又不许它为圆成实性的依止，因为圆成实性不是由种子所生法。无性菩萨说，第八阿赖耶识作为染净诸有为法的所依止，是因为是彼因故，是说无始以来阿赖耶识受杂染诸法熏习，而摄藏了杂染诸法的种子，为杂染诸法升起的清因缘。所以说第八是与染分依他起为依止。能因彼故，是说众生见佛闻法熏习，就能引发依附在第八世中清净无漏的种子现行，升起清净的依他起法。所以说第八世与净分依他起为依止。问：如何两论由此相违？提问说，为何世亲与无性两部世论由此相违背的说法呢？解云：世亲曰通一故，通三性；无性曰清一故，为一他。各具一义，亦不相违。圆彻书中解释说，三自性是在一他起上，依三种不同的意义，分别安立为三种自性。世亲菩萨是曰三自性通依依他起性来安立，所以安立所知即三自性。无性菩萨是曰第八世摄藏的染净种子是升起染净诸有为法的清因缘来安立所依，所以唯与依他起为所依。 这两部论释各依不同的意义来安立，所以说法不同，但是并不相违背。二，或名亦俗事，能引生死，善不善业，亦俗果故。第二名为亦俗事，众生造作的善业与不善业，能够引导第八世在生死流转中得到善去恶去的亦俗果，所以又名为亦俗事。解云：亦俗有三，一转变而俗，故名亦俗。原彻书解释说，亦俗有三种意义。第一种是转变而俗，在《成为世论述记》中称为变异而俗。要因变异之时，果方熟故。因就是种子，种子要经过烁烁的熏习，受到滋润，渐渐的变异，等待力量增长成熟以后，变异才能得果，称为变异而熟。二，异时而熟，故名异熟。第二种意义是异时而熟。述记中说，语音异时，果方熟故。造音的时间与受果的时间相异，是异时而熟。造作了业因以后，业种子在阿赖耶识中必须等待众多因缘成熟之时，才能得果报。所以造因与得果的时间前后一时，因此名为亦俗。三，异类而俗，因是善恶，果为无忌，故云亦俗。第三种意义是异类而俗，众生造作业因时，所造的善业是善因，所造的恶业是恶因，而善恶业的种子因缘成熟时，引领第八世去得果报。第八世为是无复无记性，所以果报与因的性质类别相异。所以述记中说，与因异性，果酬因故，因此是异类而熟。三中为取第三异类，以前二名通于果故。在这三类异俗中，异俗式的异俗是取异类而熟的意思，因为变异而熟与异时而熟的定义与其他的七世相通，只有第八世具有异类而熟的特性。三，或名无垢事，最极清净诸无漏法所依止故。第三名为无垢事，第八世在成佛时转为无垢事。菩萨二圣的圣者与凡夫的第八世仍然摄持有漏种子，并且受到前七世现行法的熏习，只有佛的第八世最极清净，唯与诸无漏法作所依止处。解云：梵音阿莫罗氏，此云无垢氏，即妙觉位大圆净智相应心体，名无垢氏，最极清净诸智定等无漏道法为依止故。原彻书解释说， 梵语发音为阿莫罗氏，在汉地翻译为无垢氏。此氏是在妙觉位，就是如来位。第八世转为大圆净智相应的心识字体。大圆净智是心所法，相应的心王字体就是无垢氏，因此就名为无垢氏，是佛所成就最极清净的各种智慧以及禅定等无漏圣道功德法的依止处。在旧义中将阿莫罗氏作为第九世，而玄奘法师新义中将阿莫罗氏无垢氏作为第八世的清净分。故如来功德庄严经云，如来无垢氏是尽无漏界，解脱一切障，圆净智相应。举如来功德庄严经为证，经中有颂文说，佛的无垢氏是最极清净无漏法界，此无垢氏已经解脱了一切烦恼与所知二障，而有大圆净智心所相应。述记中并且说，佛的无垢氏是无漏善法，不再受到熏习了。这以上说明心完毕。看下面的经文，广会阿陀罗氏为依止为建立故，六世生转为眼耳鼻舌身一世，心一名心意是秘密之一，分成两科。人一名第八众名差别已经解说完毕，这是第二科。人二名诸事俱转差别，说明第八世与前六世俱时转起的各种差别相。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鬼依法，依法相来说明。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依阿陀罗与六世俱转。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依总标俱转。广会佛称菩萨名，阿陀罗氏为依止为建立故，六世生转。阿陀罗氏摄藏诸有为法种子，它是根本事，是有为法的依止处。因缘成熟，种子即转变升起诸有为法，所以依阿陀罗氏建立升起六世身等有为法。身有自体意，六世的自体依阿陀罗氏摄藏的种子升起，就称为六世身。又说身有积聚意，六世由种子升起现行，又熏习成种子，积聚在阿陀罗氏的意思。为眼耳鼻舌身意识，说明六世的自性分别是眼耳鼻舌身意。好，请看讲一二的第四项。此中应说莫挪俱转，而不说者，举出举后准可知故，略而不说。故余且等通曰莫挪，以便俱转。此心意事相品中说明诸事俱转差别，只有说到第八阿陀罗氏与前六转世，并没有说到第七摩罗氏。原册书解释为什么没有说第七转世的原因，是在心意事相品的经文中已经先举出第八世是心， 后面又举出六世身是世，由此就可以知道意是第七摩罗世，因此就略而不说第七转世了。而在《瑜伽师地论》第51卷说明第八世与转世俱转向时，就有先说明第八世与第七摩罗世恒时俱转。有些人因为本经只说到七世，所以就认为本经是七世论，由一个根本世现起六转世，就是七世。真谛三藏认为阿陀罗世就是摩罗世，也有人由此认为八世是一种七转，一种就是指一种世，指的是第八世，只是未现行的种子世，而第七世与前六世是现行的转世，所以称为一种七转。详细的资料呢，可以去参考印顺法师的《摄大乘论讲记》。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此中有视眼及色为缘，生眼视，与眼视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子一阿陀罗与六世俱转。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丑二逐难重世，追求疑难再加以解说，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淫一明眼视必意识俱，此中是说下面解释疑难的讨论中，下面课本的经文是有视眼及色为缘生眼视，应该改为有视眼及色为缘生眼视。把那个逗号去掉。有视眼是一个法相名词，相对于有视眼的是无视眼。真谛三藏解释说，活者的眼根是有视眼，因为有阿陀罗世支持，所以能做增上缘升起眼视。死者的眼根是无视眼，没有了阿陀罗世支持，不能作为增上缘升起眼视。这是真谛三藏的解释，圆澄素在后面有说不同意这种说法。有根有尘，因缘具足，可以生起视。有视眼根作为增上缘，以及色尘作为所缘缘，如果因缘具足，就可以生起眼视，与眼视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俱随行是说当眼视升起时，有一分别意识随着眼视一起升起。同时是说眼视与意识是同一时间升起的，而不是前后差别时间升起。同境是说意识随顺眼视所缘的境界，而行解于同一个所缘境界上。譬如说眼视缘山为境，俱随行的意识也就以山为境界，这个是同境。 再看下面的经文， 有视耳、鼻、舌、身，即声香味触为缘，身耳鼻舌身是，与耳鼻舌身是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丑二竹南虫是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银二明四是与意识俱，有视耳鼻舌身即身香味触为缘，身耳鼻舌身是。这里也将经文中有视后面的逗号去掉。类同于前面所说，眼视有视耳根作为真上缘，生成作为所缘缘，等到因缘具足就可以升起耳视。有视鼻根与相成为缘，升起鼻视。有视舌根与味成为缘，升起舌视。有视身根与触成为缘，就升起身视。与耳鼻舌身视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当耳鼻舌身视升起时，也有分别意识同时升起，并且缘同一所缘境。请看讲义二的第五项。言此中者，依理门说有其二义：一、起论端义；二、简实义。经文说，此中有视眼，即色为缘，生眼视。而此中的意思，依道理解说，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是要开始发起讨论义理意思。第二种是鉴别其余的意义，为持取此中所说之意的意思。上来总言诸事俱转，而未分别，五必一义，义不一五，未欲发起如是异端，故言此中。好，这个是解说第一，起论端义。前面丑一总标俱转这一科说明阿陀罗是为依止为建立六识生转，但是并没有分别说明六识生转起的时候，眼耳鼻舌身五识必定依止意识作为五识的分别意同时升起，但是当意识升起的时候，它可以独自升起，而不必依止前五识才能升起。现在接下来的经文就要讨论五必一义，义不一五的义理，所以经文此处用此中一词作为发起讨论的开端。又于句转含有多义，不可顿说，简于诸义，实取此义，故言此中。这是解说第二简实义。前面讨论总标俱转时，有众多意义可以讨论，但是佛在此处不能全部的意义在一时间都做说明，所以就简别其余的意义，只持取此五必一义，义不一五的义理来做说明。所以经文说此中眼有视眼者，谓眼有二种：一、有视眼名同分眼；二、无视眼名彼同分。简彼同分名有视眼。这下面就要说同分跟彼同分的意义。在经论里头，大概这个地方是讲解最多的，他引了各家的解说，可是不是那么容易懂，就是慢慢的看就是。 经文说有是眼是什么意思呢？眼根有两种，第一种是有是眼，能升起眼视作用的眼根的意思，所以又名为同分眼。这同分眼的同分与不相应刑法的重同分的定义是不相同的，不要去混淆了。同分眼的分是自己的作用的意思，同分是说根、净、视三者互相交涉，个别实行了、完成了自己的业用的意思。譬如说眼根、色净、眼视这三者互相交涉，眼根完成了自己取色境的作用，眼视完成了自己原虑色境的作用，色境完成了自己被眼根及眼视所取的作用。眼根、眼视、色境三者就是同分。彼同分与同分刚好相违反。根、净、视三者交涉没有升起自己的业用，所以他们不是同分。但是它与同分的种类相同，所以就称名为彼同分。譬如眼根、色境、眼视三者交涉，可是没有升起自己的业用，因此这三者就不是同分。但是他们与升起自己业用的同分眼根、色境、眼视的种类相同，因此就称名为彼同分。第二种是无视眼，没有升起眼视的眼根的意思，它是有视眼的彼同分。经文中说有视眼即色为缘生眼视，是为了要鉴别所说的不是无视眼的彼同分，因为无视眼不能升起眼视。然此同分及彼同分诸教不同，对于同分与彼同分各教派的定义是不相同的。一，萨婆多一十八戒已是同分，彼同分异。为十八戒有业用者名为同分，若无业用名彼同分。第一，先说有部的宗义。有部是以十八戒的业用有无来安立同分与彼同分的定义。在十八戒法中，升起业用者就名为同分，没有升起业用者就名为彼同分。故俱舍论第二卷云，十八戒中几是同分几彼同分。好，在俱舍论第二卷中探讨十八戒中哪些戒是同分，哪些戒是彼同分。宋曰，法同分于二，作不作自业。论文中先以宋文作为提示，法同分于二这一句抉择十八戒中的同分与彼同分。法同分说明法界唯有同分，没有彼同分， 余二的余是指其余的十七戒，二是说其余的十七戒都有同分与比同分二种，叫做余二。做不做自业一句，解说同分与比同分的定义。根、尽、是三者各自有不同的业用，如前面已经解说了。此三者同时交涉，发生业用者就是同分，而没有发生业用者就是比同分。论曰：法同分，为一法界为是同分。由诸圣者，二念已去，无我观智，缘一切法，无不周遍。是故法界恒明同分。先解释法同分的颂文。据舍论文解释法同分说，为一法界为是同分。十八界中，只有法界一种为是同分，而没有比同分。法界是意识的所缘境，当法界升起时，必定为意识所缘，它有完成为意识所取的作用，而意识当时必定缘取法尘境界，完成取境认识的作用。而在小圣安立前一念意识，是后一念意识的一根，一根也完成引申意识的作用。所以根、尽、是三者都完成了作用，因此法界必定是同分，而没有比同分。由诸圣者，二念已去，无我观智，缘一切法，无不周遍。是故法界恒明同分。这是举圣者的无我观智为例子说明。无我观智为在意识，无我观智所观法界是周遍一切法皆无我的境界。可是无我观智不能圆观智自体本身与观智同时具有的心心所法，其余的一切法都可以圆律，并且无我观智呢，也不能圆下一念的所缘境，所以说二念已去，第二念心所缘境也不能圆，所以要去除的意思。从无我观智周遍圆一切法无我为境，可以知道一切法界都是同分，而没有比同分。杂心是云：一切法界亦是禁锢。在《杂阿毗昙心论》第一卷解说，因为一切法界必定是意识所缘的境界，所以法界一向是同分。在《杂心论》中，同分是翻译作有分，比同分翻译作与有分。大婆沙云：以无有法，非三世摄亦是禁锢。《大毗婆沙论》第七十一卷说，因为没有一法不是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意识的所缘境，所以法界都是同分，据说如彼。《大毗婆沙论》原文是：以无有法非去来经无量意识所了别故。详细可以去参考《大毗婆沙论》。问：十七界意识所缘，应皆同分，无比同分。提问说，既然如以上所说，一 一切法是意识的所缘境界，又法界为意识所缘境，为名同分，则其余十七界法也为意识所缘，那么也都应该名为同分了，而没有比同分了吧？回答说，答，十七界不依意识立为同分及比同分，单依个别根境，眼对色，色对眼，乃至身对触，触对身。回答说，法界以外的十七界法虽然可以被意识作为所缘境，但是并不因此而安立为同分与比同分，因为同分与比同分是依六根六识个别能取相对境界而安立的。譬如眼根眼识与色境相对，安立为同分比同分，耳根耳识与身境相对，乃至身根身识与触境相对。问，若耳意界及意识界唯因对法界力同分比同分，是则源于十七界者应非同分。又提问说，如果依照个别根境相对来安立同分与比同分，则意根界与意识界相对应的是法界，所以应该意界意识界为与法界共同安立同分与比同分，如此则意识虽然能圆其余的十七界，并不能说就是同分。答，理应如是，然以意界及意识界能变了一切法故，依自作用立为同分，如眼等根有见等用，必不立为比同分故。回答说，按照依根境相对安立同分与比同分的道理而言，确实如此，但是因为意根界以及意识界能变圆十八界法，当意界与意识界圆十七界法升起作用的时候，就随顺名为同分，如同眼等五根圆色等五境升起了见等作用的时候，必定会安立为同分而不安立为比同分，是一样的道理。这是一业用有无来做解说同分比同分。有余师说，法界总摄一切法境，以十七界一名法故，彼不应作是说，法名虽通而法界别，由此前说于理为善。有其余的法师提出另外一种解答，因为其余十七界法也是法，所以十七界法也都涉属于法界中。法界因为是意识及意根相对的境界，所以是同分，因此十七界法也是意界及意识界的同分。大毗婆沙论评判说，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虽然十八界法都可以共通称名为法，但是法界之外的十七界并不涉属于法界。所以上面的解说以前面的解说的道理比较完善。解云，准此萨婆多中通一切法，非法界摄。圆彻书在这里注解说，由大毗婆沙论的这一段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有部的宗义是不同意一切法涉属于法界的这种案例的。好，这以上颂文解说法同分，今天就解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上课刚好是碰到大年初一，所以就不上课啊。那么下次出上课呢，刚好碰到元宵节。那么我们还是上课。 哦，元宵节还是上课。有没有问题？就是同分跟比同分不容易了解，啊，就是后面会讲的更深，啊，这边还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还是同分比同分，白话来讲到底是 同分比同分， 感觉到这文言文。 就是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啊，所以依照有业用 无业用产生来讲的话，就是有升起作用的就叫同分，共同升起作用的就叫同分。我们刚刚讲分就是有产生作用叫做分嘛，所以共同产生作用的就叫同分。那在一起没有产生作用就称为比同分，还是根茎式的种类，所以但是呢却没有产生作用，所以同分此同分比同分，对吧？同分，所以它要安立它相对的就叫做比，但是因为它们还都是相同的根茎式，所以叫做同分，叫比同分。那这个是依照有业用没业用来安立的，那还有别种的方法安立同分跟比同分的，就有不同的讲法。那么一般来讲就是依照这一种讲法最多解释，按这种讲法是最多，你去查词典的话或查一般的解说大概都是解说到这个程度，没有再解说更多。但是论中的话就解释的就更多了。一般来讲有部解释的比较多，大圣也有解释，但是经部好像 没有怎么解释。我们上次观察过了嘛，就是一他起跟遍计值是不一样的嘛，对吧？那我们这一周 再做一个观察，过年期间你们做一个观察。既然一他起跟遍计所知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一他起上面有没有遍计所知之心呢？应该是没有吧，因为依他起它上面应该没有遍计所知之心的。那遍计所知之心是我们在依他起上面认错了所产生的一个妄执相，所以依他起上面是没有遍计所知之心的，也就是一切依他起法上面没有我们在名言上面分别所执着的实法与实义的妄执，这个妄执是没有的。过年期间大家就观察这一件事情，你碰到任何的法你就知道观察上面，哦，它没有遍计所知之心。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观察过，上次已经观察过依他起跟遍计只是不一样的，对，那既然不一样，那你就观察它上面有没有它呢？就是依他起上面是没有遍计所知之心。比较好观察就是这样观察。那个论中举的例子就是绳子跟蛇的譬喻。绳子是依他起，对吧？那绳子上面有没有蛇？没有蛇。那你为什么会看到蛇？ 是因为看错了，对，所以绳子上面是没有蛇的，是因为看错了才会有蛇。所以蛇是妄执相，绳子是依他起相，蛇是边际所执相，而绳子上面是没有蛇的，对吧？所以你要观察这个，可以利用这个譬喻来做观察。见到的像是绳子，是依他起，这上面是没有我们所执着的那个蛇，而我们认为有蛇，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看错了。所以才会认为有蛇。那佛菩萨等圣人告诉我们，那个蛇相是没有的，那个蛇是没有体相的，是你忘记出来的。但是绳子是有体相的，因为绳子在那边，它是依他起相，它是实有法。蛇是假法，是你遍计出来的，是没有自体的。啊，这样子观察就比较好观察。那绳子是不是蛇？绳子不是蛇，绳子是依他起，蛇是边际子。这样观察。那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